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精彩， 咁所以咧，咁佢呢一套 劇都有提到，即係佢好間接咁提到哈士特嘅。 咁所以愛因斯 坦留翻去大家俾評價， 因為佢咧喺即係未發展原子彈之前咧，佢就寫信去敦促，我唔記得係佢個人定係聯名同一啲科學家㗎。咁但係卒之咧，就羅斯福總統咧，當然就聽到佢講啦，咁就亦都可能佢收到好多封啊，真係唔得啦，咁就要聚集一班科學家，就是、奧本海默率領咧，於是就係、是發展曼哈頓計劃啊嘛，呢個即係舉世知名嘅原子彈計劃啦。 哇，有邊幾位啊？哇，犀利啦！ 嗰啲多啦，唔咩啦， 厲害。 咁但係咧，當1945年八月，美國先後抌咗兩粒原子彈喺廣島長崎之後咧，即係嗰陣時我哋都知啦，即係所有物理學家都話，即係一句説話就係話啊 ，We are now all sons of bitches， 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講得俗啲，我哋撲街啦，真係。咁就咧 ，now the physicists we have no known original sin， 即係我哋知道咩叫原罪啦。因為當佢睇到即係原子彈嗰種威力、嗰種可怕咧，直情好似打開地獄之門啊嘅地獄之火啊，係嘛？咁所以咧，而愛因斯坦亦都第一個帶頭嘅咧，就係、是、發起呢一個係。即係以後都唔好再用呢個核子武器，同埋咧就即係要將呢、這個呢、這個原子嘅能咧係用於呢個和平用途啊！佢亦都係發起呢個運動嘅最先嘅啊，所以即係好有趣嘅。即係我諗佢喺良心上佢都好矛盾，因為佢敦促呢個原子彈發明嘅，嗱後嚟佢亦都覺得太可怕啦咁樣、啊、不過呢個我哋差太開啦嚇， 唔差太開，我覺得係好有興趣嘅，即係極力推薦。咁除咗講咗科學。講咗你正話講即係愛因斯坦做人方面 啦， 咁仲有佢私生活亦都亦都講得 呢樣我最知得最少㗎啦，呢樣 我都知得少喎， 呢樣我知得最少， 我都知得少喎，咁都買咗本傳記添、我都跟住買咗本書、咁跟住會睇，不過真係 Subtle is the Lord 你咪睇咗咩？ 唔係 Subtle is the Lord 呢我梗係未睇晒啦，因為佢中間有啲好技術嘅部分嘅，咁、但係其實佢 Isaacson 嗰本傳記呢、就 好出名啦，嗰本好最早啦， 我諗係從一個人嘅角度去寫佢嘅，即係Subtle is the Lord 呢就基本上係一個 scientific biography， 從科學嘅 好沉重嘅，好 heavy 嘅， 唔係沉重，係即係話比較 好 heavy， 比較深 heavy going， OK， 其實好深嘅， 好啦，咁我哋講返呢即係嚇終極探究啦，就係物質之謎同埋運動之謎啦，嗱其實。我想拉另一個少少咧，就運動之謎嗰度咧。其實我哋就算而家中學好多時讀物理學咧，即係好傳統地，我哋都會講星光電熱嚇、啊，即係呢啲咁嘅所謂嚇、啊，熱有熱力學，星有星學，光有光學，係嘛？咁、樣咧就咁，同埋我哋覺得呢個宇宙點解會運行咧？即係不息咧，係嘛？天行健啊嚇，君子以自強不息。咁就梗係有各種嘅力作咁啊。頭先阿欣講咗力啦，但係力咧，你一早諗咧。人諗到個力係咩力啊？第一就係、是、赤裸裸嘅生物嘅力，肌肉嘅力嚇、即係我推一個石頭啊，一拳打埋你度，或者一隻牛拉車係嘛？ 俾人打喎而家。 係咁啊，咁呢啲係肌肉嘅力，咁係一種力。咁但係另一種力咧，譬如個瀑布衝落嚟嗰種力係嘛？咁你哇打落你度都痛嘅，或者哇突然間唔好彩個石頭喺山上面撈落嚟砸死你，或者砸斷你嘅腳，嗰種都係叫力。咁啊，各種嗱都係生命力嘅生啊嘛，但係水嘅力同埋個石頭碌落山嗰啲係死物嚟噶嘛，但係都有力喎、係嘛？咁當然仲有風力咧，係嘛？如果打大風嗰時企都企唔穩，嗰種又係叫做力。咁但係如果你另外，所以我哋純粹講一個運動，當然嗰陣時咧，譬如你話對光，即係你唔會覺得係一種咩運動啦。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慢慢，我哋有一種叫做能量呢種概念咧，熱係嘛？發光發熱啊，火又可以發光，又可以發熱。咁但係你見到呢有啲呢螢火蟲就發光但係冇乜熱喎、諸如此類係咪咁所以其實人類對各種嘅能量嘅形式或者對各種嘅力嘅表現呢其實嗰個最初呢係真係亂到好交關嘅即係複雜都好交關嘅所以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我哋物理學其中最大嘅使命就係化繁為簡嘛但係呢個化繁為簡嘅過程呢係真係好漫長好曲折 其實到了最後咧，都真係要去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甚至二十世紀咧，先至能夠對頭先我講嗰種咁多啊，當然仲有就係我哋又係中國嘅嚇、啊、古代四大發明啦，就是、炸藥嚇、啊、炸藥嗰種力啊嗱，燃燒係一種已經係一種化學啦，但係爆炸又係一種啦，係嘛？咁頭先講嘅電池都係一種嘅力啦，係嘛？你吸得起嗰啲嚇，即係摩擦之後吸得起啲嘢嘅咁樣。咁其實樣都係力嘅表現。咁但係後嚟咧，我哋逐步咧就將呢啲力咧就係歸咎為只係少數。咁呢個少數咧越整越少，越整越少嚇。而家咧剩翻幾多咧？啊，賣個關子，留翻欣同大家講。 我諗係其實一路，我諗下一集咧、我哋就會比較詳細啲講量子力學。不過而家可以好簡單咁樣咧，就跳去講咧，就係話我諗係大約去到1930年代啦。咁、基本上咧就發現到有三種基本嘅力。一種就係牛頓嗰陣時已經知道嘅重力， 係啦 ，gravity， 或者我哋一般叫萬有引力啦。 萬有引力。咁、但係其實好得意喎。萬有引力是我們最先發現的， 是啊， 但是亦都現在我們發覺呢，遲些會說、就是我們理解得最少的、即是很奇怪、我們最先發現、但是我們理解得最少、為什麼我們理解得最少呢？原來它是最弱、那稍後才再說它為什麼是最弱、另外還有兩種，正話我講咗有四個基本力啊，1930年代、1935年左右咧，就理解成係三種力，就係、是、gravity 重力、 重力、電池， 係啦， 係啦、electromagnetic force， 即係以前以為係兩種嘢嚟嘅，而家就結合為一種啦。 以為係兩種 電磁力，我哋叫做 已經係結合為一種。咁1935年嘅理解咧，仲會知道有一種叫做 nuclear force，、 核力。 核力、因為點解呢？點解會有核力啊？ 核力啊，核力我諗最先提出嚟，我都唔好記得啦。嗱，你如果就咁諗咧， 嗱，因為你 質子係帶正電噶嘛，咁多質子質埋咁細嘅空間，點解唔會已經飛散曬咧？咁呢個已經係最先提出話核力嘅需要存在啦。 冇錯啦， 係啊。 咁其實正話我哋另外嗰兩種力咧都要提一提咧、就係重力。同埋呢個電磁啊，electromagnetic force 咧，都係所謂嘅 無遠忽界嘅。 無遠忽界， 即係話係嗰個作用嘅距離嘅範圍咧，係理論上係無限嘅。 無限， 佢只會越嚟越弱，但佢唔會去到某一度變咗零嘅。 係啦，冇錯啦，佢就唔會變咗做零嘅。 係 係啦，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個特性。 嗯， 咁啊，核力咧，就係嗰陣時，即係1935年嘅理解咧，就係佢因為。正如 Eddie 所講，仲有、重力係點樣㗎、重力係永遠都係相吸嘅、attractive 嘅、但係呢個 electromagnetic force 呢 有相吸亦 都有相吸 亦都 有相距 嘅，亦都有相斥嘅、 正負呢就相吸、 啊、 正或者負呢就相距 嘅、即係同性嗰啲呢就相距嘅， 係啦，冇錯啦，或者相吸都唔定 嘅 ，OK， 完全冇問題。咁啊 ，exactly 就係、是、即係正正就係啊，同性原來同性相吸嘅力係仲勁，所以就改咗個名叫做 strong force， 強作用力。 強作用力 啊，咁強作用力其實發覺原來咧，除咗係 即係話佢可以嚟去克服或者係超越嗰個電磁相距啊。因為質子咧，大家帶正電噶嘛，咁應該同性相距噶嘛，但佢竟然能夠克服，令到咁多質子走埋一齊。 係啦， 唉，即係講得難聽啲，係即係雖然阿欣頭先咁講咧，即係令到咁多麻甩佬逼埋喺架 lift 度，係嘛，唔彈開，咁呢個力一定好強啦，所以叫做強核力。 係強核力。 係啦， 其實都拉尾係將嗰個核嗰個字係掉咗嘅。 係啊，強作用力咯。 強作用力。 Strong interaction 咯。 Strong interaction。 係。 咁其實正話都有一個力咧，我哋係已經提到㗎啦。就係、是、呢個輻射。Radioactivity。 就係放射性。 放射性。 係啦。 咁有一個叫做弱作用力。 係啦。 就係話咧，我哋其實由中其實好得意喎，一陣先考。 係啊係啊係啊。 嗱、個中子 neutron 重啲定 proton 重啲？ neutron 重啲啦。 neutron 重啲，重幾多？ 重咪就係嗰個幾多千，唔係睇下先嚇，大概二千分之一咁上下咯。 總之係重好少啦。係 啦， 重好少啦。咁其實有一個理論咧，其實嗰個理論基本上都係正確嘅。就係話其實基本上咧，中子同埋 質子 咧，係同一樣嘢。 係 同一樣嘢係同一樣嘢嚟嘅。你諗下佢哋個質量係基本上係一樣嘅喎，佢唯一嘅差別係咩啊？唯一差別就係嗰個電荷 咯， 就係唯一都有個電荷。係 啊。 咁其實一路我哋嗰個發展咧，就係要去到1980年代咧，先至發覺咧原來係有四個作用力啊，正話我哋所講啦嚇，係重力、電磁、強作用力同埋弱作用力嚇。咁亦都發覺咧，原來啲粒子裏面咧，即係喺個中子同埋呢個質子係嘛？ 質子 proton、 proton 同 neutron 裏面咧，又再發現咧，原來佢哋係 有 結構嘅， 有結構嘅。 就係分開，其實係好得意。你會發覺咧，就係佢嗰個結構係非常特別咧，就係有三粒每一個。中子或者質子裏面咧，都有三個再基本啲嘅粒子，就我哋就叫佢做夸克。 夸克子嚇， 就夸。 有人讀夸，有人讀夸。 有人讀夸，有人 兩個都得嚇。 咁亦都有個故仔喺背後嘅，我哋係遲啲會講嘅嚇。遲啲會講。咁但係其實基本上仲有一樣好奇怪嘅嘢咧，就係每一個粒子基本嘅粒子本身咧，又有三代。即是说原来电子又有一个有一粒重一点的东西跟电子的特性是一模一样真的一模一样除了一样东西就是它重一点那粒呢就叫做 Muon 再重一点的粒叫做 Tau 你会发觉呢原来夸克也都是这样的有三代的所以三这个字是很奇怪的原来最后我们发觉呢當一個中子變做將當一個 neutron 變做一個 proton 嗰陣時候咧，佢就會放射一啲中微子出嚟啦，係嘛？咁啲中微子又有三代嘅，咁所以真係好奇怪， 好啦， 好奇怪。 咁啊，但係咧就嗱，真係咧，佢都跳得好緊要啊！啊，不過唔緊要嚇。咁啊，因為咧就我哋會繼續請阿欣上嚟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個咁樣嘅物理學終極探究之旅嘅嚇。 因為呢個古仔咧就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古仔。 係。 咁所以咧， 但係因為我哋咧時間就已經夠曬啦。 個問題係要重複嘅呢個故仔。 唔緊要，係嘛嚇？好啦，咁啊，大家記住繼續去追我哋呢一個咁樣一個系列咧，就係終極探究之旅，好嘛？好啊，暫時咧就要同大家講聲，拜拜。